子在，韩愈却指明，未经理论上的歪曲的子在之解释，是直接就此在在空间上的与世之存在来看此在的，也就是说，是直接就此在有所去远，有所定向的欲与他所操劳的世界的情形来看此在的。再说这儿，消散于其世界之中的此在，并不是向自身说过来，而是从自身说开去，说到一个在巡视中上到手头的东西那儿去。这时此在在生存论的空间性上却还是一子之身。此在首先与通常从自己的世界来领会自身，他人的共同此在往往从室内上手的东西方面的照面，但即使他人在他们自己的此在中成为客体，他们也不是作为现成的人称物来照面，而是我们在劳作之际，也就是说首先在他们的在世中碰到他们，甚至当我们看到他人空矗立的时候，他人也绝不是被把握为现成的人这一物件。矗立是一种生存论上的存在方式，无所操劳、无所形式的滞留于一切事情，而又不滞留于任何事情。他人在其在世界之中的共同此在中来照面，但此在这个术语表示得很清楚，这个存在者首先是在与他人无涉的情形中存在着，然后也还能供他人存在，但却不可不注意到我们用共同此在这个术语标识这样一种存在，他人作为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就是向这种存在开放的。他人的这种共同此在在世界之内为一个此在，从而也为诸共同在此的存在者开展出来，只因为本质上此在自己本来就是共同存在，此在本质上是共在。这一现象学命题有一种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这一命题并不想从存在者层次上断称我实际上不是独立现成的存在，而是还有我这样的他人摆在那里。假使此在的在世本质上是由共在组建的，这句话就是指这种意思。那么共在就不是一种生存论上的规定性的，就不是一种借此在的存在方式从此在本身方面归于此在的规定性了，而是一种每次都根据他人的出现而定的性质了。即使他人实际上不现成摆在那里不被感知，共在也在生存论上规定着此在，此在之独在也是在世界中共在，他人只能在一种共在中，而且只能为一种共在而不在。独在是共在的一种残缺样式，独在的可能性恰恰是共在的证明。另一方面，实际上独在不能通过第二个人之样本在我之侧出现，甚或通过十个这样的人之样本出现而消除。即使这十个人以及更多的人现成摆在那里，此在也能独在。因此共在与相处之成为实情，并不是靠许多主体一同出现，然而杂在许多人之中的独在，就这许多人的存在而言，也并不等于说这许多人只是现成存在在那里而已。即使在杂在他们之中的存在中，他们也共同在此，他们的共同在此在淡漠和陌生的样式中照面，不再与出门在外都是共同此在的方式。而这所以可能，只因为此在作为共在，让他人的此在在他的世界中照面。共在是每一自己的此在的一种规定性，只要他人的此在通过其世界而为一种共在开放，共同此在就标识着他人此在特点，就当自己的此在具有共在的本质结构，自己的此在才作为为他人照面的共同此在而存在。此在的一般存在被规定为超心，所以如果共同此在在生存论上始终对在世具有组建作用，那么共同此在也必须从超心的现象来解释。正如和室内上手的东西巡视打交道的活动必须从操心的现象来解释一样，我们前已把这种活动称为操劳，但操劳的存在性质不能适用合于共在。虽然共在这种存在方式也和操劳一样是一种对室内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凡此在作为共在对之有所作为的存在者，则都没有上手用具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者本身就是此在， 这种存在者不被操劳，而是处于操持之中，为衣食操劳，看护病体，这都也都是操持。但像使用操劳这个词儿一样，我们把操持这一表达式领会为一种用于生存论结构的术语。例如实际社会福利事业这种操持就植根于作为共在的此在之存在建构中。之所以实际上迫切需要福利事业这类操持，其原因就在于此在首先与通常是在操持的残缺样式中形式的，互相怂恿，互相反对，互不需要，莫如路人，互不关己，都是操持的可能方式。而上述最后几种残缺而淡漠的样式恰恰表明平均的日常相处的特点，而这些存在样式又显示出不触目的和不言而喻的性质，这类性质为日常世界内的他人的共同存在所固有，一如为操劳每日所及的用具的上手状态所固有一样。相处的这些淡漠方式很容易把存在论的说明引入歧途，去把这种存在首先解释为许多主体之存现成的存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似乎只是同一种存在方式的几种差别不大的辨识。然而从存在论看来，随便什么物件无所谓的摆到一起，与共处的存在者互不关己这两件事情之间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就其积极的样式来看，操持有两种极端的可能性。操持可能从他人身上仿佛拿过操心来，而且在操劳中自己去代替他，为他代袍。这种操持是为他人把有待于操劳之事揽过去，于是这个他人被抛出原地，退步抽身，以便事后把所操劳之事作为停妥可用之事承接过来，要不然就是使自己完全推卸其事。在这样的操持中，他人可能变成附庸者或被控制者，虽然这种控制也许是默不作声的，对被控制者始终掩藏着的。这种把操心揽过去的带包之操持，在广大范围内规定着共处，而且它多半关乎对上手事物的操劳。与此对立的还有一种操持的可能性，这种操持与其说为他人带包，不如说是为他人生存的能在做出表率，不是要从他人那里揽过操心来，倒恰要把操心作为真正的操心给回他。这种操持本质上涉及本真的操心，也就是说涉及他人的生存，而不是涉及他人所操劳的什么。这种操持有助于他人在他的操心中把自身看透，并使他自己为操心而自由。操持表明自身是此在的这样一种存在建构，按照操持的种种不同的可能性，这种存在建构基于此在的向着操劳所及的世界的存在相关联，同样也与向着此在本身的本真存在相关联。共处首先和往往只基于在这样的存在中共同被操劳的东西。由于人们从事同样的事情而原生出的共处，多半不仅保持在外在的界限中，而且还采取保持距离与态度审慎的方式。故来共事的人们的共处常常只靠猜疑来滋养，反之为同一事业而共同努力，这是由各自掌握了的自己的此在来规定的。这种本真的团结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从而把他人自由为他自本身解放出来。日常